好。 我想有两种这个标准的。一种呢就是社会属性。怎么叫君子呢？上古以来呢都有话啦，叫做这个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就无养君子。 嗯， 这个概念应该是一直到封建社会到明朝，从这个春秋到明朝都是这么讲的。所谓君子呢统治者啦、或者是官啦、小人呢就是民啦，就是被统治者啦、这两者的身份很清楚的，大家小学都读过啦，比君子是不素餐是不是讲那些大人啊，或者讲奴隶主啊，或者讲呢个主人啊，佢唔使做嘅，啊又唔使落田，又唔使打猎，但系佢有谷收，有呢个猎物收。咁啲小人咧就即系供佢嘅，咁呢个就叫做社会属性。但系我哋呢条题咧，又加到伪，加到真咧，就系、是、一个道德嘅判别啦。一个人是不是君子，是不是小人呢？古今中外有很多判别的方法。文教授经常教我们的啦，忠孝啊，礼义廉耻啊，这些全部都守晒呢，你就是君子啦。 李校长教得多点。 不守那些呢，你就是小人啦。是吧？咁所以今日好多古仔讲嘅。 我觉得呢、即麻烦之处就永远叫你揀嘅。你話即係偽君子誒，乞人憎啲啊，一係真小人即係要抗拒多啲咧咁。但係呢個係咪都係個偽命題咧？如果要你 唔係偽命題，即係偽君子。如果今日講咧，就大把偽君子啦嚇、即係凡係出嚟見人嗰啲身光頸靚嗰啲，你不論你內心係幾咁污糟邋遢，你都要有個社交嘅标准噶嘛，唔可以一上嚟就飞禽大咬噶嘛，梗系礼义道德。首先即系讲到自己系好高尚啦，咁运动员都有个不君子行为啊嘛，即系话你喂打波犯规都可以，但系你冇技术犯规吓，掹衫掹裤啊啲咁啊，即系而家有晒录像啦，好难睇噶嘛，不君子。咁呢啲小事啫，呢啲就大事咧，就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咁啊，同你簽約簽條約呢個喺呢個普世價值裏面係非常之莊重嘅。 佢守信啦，要 係。不過簽紙好值錢噶嘛，你簽咗就要認噶嘛。係。佢簽咗可以唔認嘅，咁你真係真小人喎、你話條約咩？超過時啦咁人哋话吓咁都得，咁你真系小人嚟嘅，咁我系小人啦，我是流氓，我怕水，系嘛？咁呢啲咁，即系呢个社会咧，伪君子好多，真小人就唔系好多。即系你做小人仲拍心口，我系咁噶啦，你吹咩？我系你敖，我左手有美金，右手有把刀。你想要哪样啊？我跟你玩过。 谁大谁恶谁正确啊？ 系啊， 佢就恶晒啦。 咁佢喺国会度可以攞自己嘅裸体照出嚟嘅，咁边系人嚟噶呢个？ 你理我啊？ 系啊， 哇，真系 人小人 呢个行径都惊人。 喂，小人到绝啦，小人到佢老婆话吓乜你咁噶？你攞个望远镜去睇人哋咁样同人打官司嘅？ 咁先系理我啊！ 哇，呢啲咩人嚟噶？所以呢啲真小人啊，佢就系咁。佢同你去选总统，选完选唔到啦，怕屎忽走啦。人哋话喂，走过场都走埋佢啊。虽然你攞得千分之零点几嘅票，我哋同你交罚款啦。咁你都要借票噶嘛，选唔到都，屌边个同你玩啊？咁就走咗。即系真少人系好少好少，所以我哋觉得咦几好玩喎、这个世界，仲有呢啲咁人跳出嚟啊！但系文建华提嗰个问题咧就好过瘾，就话到底你身边。想防啲偽君子緊要咧，定係防真小人緊要咧？咁呢個社會，反正我周邊我舉唔出邊個真小人。 所以呢個問題啊，李平勝校長你都會同意，佢複雜嘅地方咧就加咗個真偽兩個字。嗱，君子同小人我哋傾起上嚟就好似好容易啊，比較容易啲。但係咧，你話偽 咁咧，同埋呢個，因為其實兩者咧都係品德低下嘅。 所以話偽君子咧，其實都係小人嚟嘅。係 啊。 咁即係兩個都要防。咁你原則上你聽落照計又偽君子就難防啲，因為佢。你未知佢係偽君子之前咧，你都唔知佢原來係假嘅君子嚟噶嘛？咁你幾難防？我頭先講翻咧，頭先阿馬老師咧打個裝打得非常之好啦，好深入啊！即係點解咧？因為社會層次咧，如果講社會層次，頭先馬老師念咗兩句詩經，喺詩經嗰個年代咧，就基本上小人唔係解，即係而家理解嗰個小人，真係小人物咁解，嚇，即係所以咧。君子哇，大人物做官嘅吓，咁、但系其实几时一变呢？应该就去到孔子，因为孔子人啊，儒家之学就系君子之学，即系里边咧《论语》啊嗰啲，讲好多点样先叫君子，咁但系咧，我觉得佢个标准系非常之高嘅。如果你话喺历史上由孔子到而家二千几年啦，边一个先至真系真君子呢？孔子，因为个标准佢定啊，跟住我哋历史二千几年来咧。哇！大把都是小人，所以頭先馬老師話大把故事講，你求其舉好多好多歷史人物，好多小人或者好多偽君子，其實都是小人嚟嘅。 可以咁講啦，即係小人同君子咧係一念之間，即係每個人咧，具體到一個人，佢有時咧有君子行為。有时有小人行为，唔出奇嘅。 唔出奇，而且佢君子行为嘅时候，真系好真嘅君子。 你但系要睇佢嘅主流，即系呢个人一生，佢主流系君子为主定系小人为主？嗱咁做生意都识讲啦。 系啊， 嗱我哋系朋友，但系即系啲数要清。咁啊，点解咧？即系先小人后君子。 系 啊，即系文杰话你请我食饭咧，我好开心。咁我首先要谂谂，咦，无事献殷勤，咩事咧？有咩事要求我呢？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先諗諗先。所以頭先李校長咧嗰、那個提議咧幾好，就話而家天下好似都係少人多咁。 哦，少人多 啊！其實應該咁講，即係商業社會，大家交往先畫條底線先。即係當你係少人先，即係。我唔係嗰種無罪推論，唔係話西方嗰啲見到人咧都。認為你是好人先，你冇呃我，呃一次咧你就小人，唔係咁。然後先預咗你係即係有求而來嘅。因為我一個老叔父咧，佢即係越盡人生啦，咁就講一句話：而家嚟揾我嘅咧都係揾著數嘅。咁我咪恭喜佢咯。我話你有著數啊嘛，係嘛？如果你真係窮到賣貓，我揾你做咩啫？係嘛？呢啲係你嘅好處嚟嘅。咁呢個世界真係咁樣嘅，但係唔怕咧講清楚，係嘛？即係我有求於你，請你食餐飯或者點樣樣，咁啊開明居馬講出嚟，睇你幫唔幫到我，或者如何如何。即係呢個唔係小人動作，即係但係先將利字講喺呢度 講清楚 啊！李校長一開始講孔子，梗係黃河必有利啦，係咪仁義而義義啊嘛？咁啊，梗係呢啲嘢啦。咁呢啲其實係好高尚嘅，係好理想主義嘅。交朋友交到即係唔講利嘅，我哋係興趣相投嘅啫，志同道合嘅啫，咁梗係最好啦。但係好難嘅喎，人與人之間點會冇利益咧？ 所以好複雜。譬如我哋講五倫關係以前嚇，其實都唔清楚噶啦。你父子兄弟呢、這個君臣嚇、夫婦朋友咁樣，咁但每樣都有佢嘅意嘅喎。即係父子之間又要孝啊，君臣要講忠啊， 即係原則。 朋友要講信啊嗰啲。咁孝弟忠信我哋成日都聽到，但如果有啲角色，特別喺現代社會嘅角色，佢好時係混淆嘅。譬如馬鼎盛話：如果我請你食飯，你就會諗哈揾我無事獻殷勤。 有求於你啦。 結果等我埋單啊，最好闊綽啊，買支靚酒俾你飲，而冇同你向你提出任何請求啊。 咁仲驚？ 你仲驚？冇錯啦，你仲驚啊？咩事呢？咦，係咪仲有兩次跟住先至係準？咁但咧，我哋點解要咁樣諗咧？因为如果我哋有关系，即系朋友关系，你就谂；但如果我唔识咧，你就觉得真系无事献殷勤啦。就系、是、啊，就摆明居马嗱。譬如我哋大家做生意，我都要赚噶，你都要赚。市价系几多，我赚呢个应该嘅。咁啊，大家讲清楚。 或者我再賺多你一個開，有啲咩原因？咁反而仲光明磊落啲喎，即係你可以接受，可以傾埋。但係朋友咧就好複雜啦。 朋友有好多種嘅，有好多種嘅嚇、啊，有啲酒肉朋友，有啲就即係興趣相投喺某一方面啊，又有啲誒唔知啦嚇。 係啊。 咁、啊、但係唔緊要嘅，朋友嗰啲誒嗰條線喺現代社會可以畫得好清楚嘅。一般不會造成太大的困 難、啊、但是呢我們日常生活語言很多時候都有些混淆的，就是說你利用我而已、 嗯、 但其實我們想真的個個都是利用對方的啦，父母都可以利用子女，是不是子女都可以利用叔伯，即是其實沒 什麼，即是看你怎麼看，一朋友互相幫助，你這樣看就不是說用那個利用利用這個角度啦， 沒錯、 啊、 說得太嚴重、 嗯 啊，即係講魏君子咧，有一個故事，魏君子就係好現代化嘅，就係想當初咧，1959年中共嗰個廬山會議嘅時候咧、 嗯， 就提出呢個名詞、 嗯， 由此喺中國嘅政治嘅圈子裏邊咧，魏君子咧就成為一個標籤。啊，當時毛澤東就批彭德懷，啊借林彪嘅口。話你係偽君子，咁首先就要搞清楚啦，點解攞呢個罪名去安佢呢？就因為彭德懷俾人哋嘅印象幾十年嚟君子，啊，佢君子到點咧？好突出嘅。 嗯。 共產黨啲幹部講究呢個不忘初心啊嘛，都話我哋工農呢個出身都係好低賤嘅。咁我哋而家即係富貴啦，啊！但係仲要保持嗰個勞動人民嘅本色，啊！所以文教授，如果你去參觀過嗰啲偉人嘅啊乜乜之旅展覽，肯定有佢嗰件補咗幾廿個拉嘅衫， 嗯， 啊！甚至李校長可能你都睇過嗰張照片， 嗯嗯， 啊！前總理或者顧總理李鵬先生， 嗯， 喺度補衫。哇！真系笑笑到我假牙都甩、啊，李鹏补衫，哇！摆拍摆得咁好玩，真系唔好玩啦、啊嗯啊！你真系衰少啲已经好啦，补咩衫啦？但系咧，君子呢样嘢咧，共产党都讲嘅。 嗯， 如果唔系，点解讲彭德怀伪君子咧？彭德怀不但是吃很粗的茶飯、 嗯、 即是習慣了。 有那句講那句、嗯、 你如果奉水給他他不懂欣賞、啊、你不要浪費那些氣，還有穿衣服又是很普通、 嗯、 他不會那些什麼皮草、啊、諸如此類，旁邊那個女人、啊、珠光寶氣、啊、他沒有這手的、啊、他最過癮一條呢、啊、不知道李校長你有沒有聽過、 嗯、 共產黨呢高層呢興跳舞的， 是啊是啊，毛泽东啊那些啊。 唉，从延安开始都即系开始兴跳舞噶啦、 嗯。 但是彭德怀咧系唯一一个不跳舞嘅、 嗯 啊。你话咩原因都好，总之佢就系唔跳。到志愿军打完仗，话系打大胜仗，打败联合国添，咁啊开庆祝大会，咪梗系跳舞啦吓、啊 嗯， 即系酒肉一轮之后就跟住跳舞。咁啊，個個都翩翩起舞喺志願軍嗰個總部，彭德懷唔跳。咁啊，大家覺得好冇人為大佬司令兼呢個政委唔跳，我哋喺度唔得測，好似，唉，唔得，揾個女袋嚟，係都要掹佢落場。咁嗰個小姑娘，16、17歲，咁樣即係做得佢孫啦，啊，咁啊，阿彭爺爺，即係家陣。俾個任務我，要同你跳， 嗯、 即係你唔好等我，即係完成唔到任務咁、嗯。彭德懷話：嚇咁啊，好啦咁。咁落場就係拉住佢隻手，兜住嗰個舞場行咗一圈、嗯、啊，嗱咁跳咗啦，完成任務啦。咁點解佢咁反感咧？就因為佢知道即係中共高層嗰啲咁嘅肮脏嘢啊，承認嘅同唔承認嘅。承認的就是高光，因為高光政治上衰了嘛，那就怎樣罵他都沒問題啦、 嗯 啊、所以毛澤東、周恩來等等都有這個記錄、 嗯、 是说高岗淫乱的、 嗯 啊、淫乱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知道他是东北王、 嗯、 即是他曾经在东北做这个书记，又管埋军事，总之即是党政军文学冚唪唥管晒了，很高权威的。但是他有一样衰，就玩女人。咁啊，啱啱东北仲未完全占咗之前咧，首先系喺苏联手里面接咗哈尔滨。文教授知噶啦，东方莫斯科啊嘛，嗰、 嗯、 度有好多白俄，系、 嗯、 好高级嘅，唔好叫鸡啦，交际花啦，啊，高岗政委、高岗司令就好呢一口，啊，即系要弘扬国威啊嘛。咁好衰唔衰咧？有一日有个白俄贵妇去到司令部敲门，喂，话走单喎、啊，吓、 啊，冇俾钱啊， 走单喎、 啊，呢、啊這个好唔君子啊， 吓、啊，咁啊真小人喎、啊，真系 真小人啊， 走单，咁啲警卫员即系又未见过咁嘅场面系嘛，即系够胆死嚟到呢度攞呢个浴金嘅。佢問高司令，高司令話：揾個秘書搞掂佢啦，搞掂佢啦。 嗯， 形象、哦、真小人、哦、啊！咁但係彭德懷咧就好痛心呢樣嘢，即係話我哋當初打國民黨點解咧？因為佢腐敗啊嘛。點解而家我哋攞政權都未坐穩個龍椅、就搞呢手嘢咧？所以佢曾經咧係下令將中南海民工團解散。 嗯。 他鬧嗰個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佢、話你係太監咩？喂，佢係元帥喎，鬧上將可以咁鬧嘅喎。喂，你係咪太監啊？你做咩幫毛主席整咁多三公六院喺翻嚟啊？佢呢啲係我嘅兵嚟嘅、即係民工團嗰啲冚唪唥都係志願軍嚟嘅嘛。解散，結果毛澤東話我做咗六個月和尚。全部有記錄的，這些不是屈他的、所以呢今次在政治上打倒彭德懷呢，跟著在生活上面都要對冧他、說他偽君子、這個偽君子的帽子呢一扣呢就扣出另外一個歷史人物、說什麼呢？說你就是好像馮玉祥、 基督徒， 喂，冯玉祥系伪君子喎、 倒戈将军啊！ 咁一阵我哋即系得闲先慢慢讲。 马老师提到近代人物咧，好经典，我唔知道马老师点经啊？阿周恩来 系， 我由读小学开始听到呢、這个警总理嘅名啊，到中学，到我读大学，都觉得佢真系谦谦君子，都听过佢唔少啊嘅经典故事啊。到我哋之前广东广西有个题目咪讲真假周恩来嘅呢、這個趙無忌定邊個寫嗰本書嘅係就係以呢個做名，咁嗰日講咗一次真假真來，其實好多歷史資料揾翻出嚟咧，哇！佢就其實你就好經典一個偽君子啊， 好驚嘅，睇到啲其實佢曾經做過一啲任務，好驚。 係啊，同埋我最經典就是、我即係泰國，因為咧就係、是有饑荒嗰陣時啊，大饑荒嗰陣時，啲資料上到去咧，周恩來一睇咧即刻燒毀咗嘅。哇！這個簡直～因為我哋未真正餓過話，啊，聽日可能會冇飯食，即係但係都餓過啊！但你知道跟住會有嘢食，跟我餓過之後咧，我發覺哇，其實餓係好痛苦嘅事嚟嘅，但餓死幾千萬人喎、呢個係幾大嘅罪行啊！真係， 冇錯。嗱喺咧我記得喺怎睇畫咧，其實喺社會屬性，頭先馬鼎盛講嘅社會屬性啦，大人同埋小人咧係有個社會地位嘅分別嘅嘛。譬如你睇人物畫咧，真係有啲小人好有趣，因為我哋唔係用景深畫畫噶嘛，中國畫咁特嗰啲譬如達官貴人咧，真係佔個畫個幅畫好大嘅畫面，騎住一隻大馬。 中國古時啲畫就係咁。 隔離咧嗰啲真係小人啦，其實冇理由好似侏儒咁矮嘅，但係咧佢畫到特別矮，然之後咧就揸住嗰啲即係工具啊，要幫佢啊等等。 皇帝就畫到好大， 冇錯， 其他人就好細。 我哋睇得太多呢啲人物畫咧，你就知佢嘅社會地位如何。咁我哋對大人同埋小人，如果喺唔係喺道德上睇，喺社會上睇咧，就係、依一種分別。但係後來去到道德，我哋譬如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係講佢個道德問題。咁先至有所謂君子小人， 咁原來咧加個偽字同埋加個真小人咧，真小人反而冇咩喎，只不過佢就係唔掩飾嘅啫，小人就係小人啦。 嗯。 但係君子加個偽字咧就好危險啦，所以有啲人就話偽君子咧佢個影響更大，就係因為你好容易俾佢表面嘅行為呃咗啊，你唔知佢幾時出招。即是他的誠信不可靠，你就危機四伏了。但是小人你反而不用防，因為你已經知道他是怎樣。 你君子之危呢是必然的，因為他做到這麼高的位置，他不可能不表現出來他的君子，不能夠不隱藏他的小人。這些一會我們回來聽完 新聞先， 慢慢談。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表示，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三个月，接种率仍然不足两成，每日平均只有大约15,000人打针。要疫苗接种率覆盖，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全港人口6-7%，仍然有一段距离。刘泽星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自己身为医生，最希望疫情受控，所讲的只是根据科学数据。出席同一节目的委员会成员曾浩辉指出，如果香港没有高的疫苗接种率，相信难以达至持久性的清零。他说市民持观望态度，但出外旅行需要接种疫苗是大势所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是营运至九月底，届时可能出现一窝蜂抢打针的情况，希望公众把握时间尽快接种疫苗。甘肃省白银市一个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遇到极端天气，增至21人死亡。当地救援指挥部表示，多名参赛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亦有1人失踪，至今有151人确认安全，其中8人轻伤送院治疗。事发在昨日下午，赛事在景泰县黄河石林景区举行期间，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突然受极端天气影响，局部地区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的情况，导致气温骤降，很多选手不适和体温下降，部分人失去联络。白银市市长张旭晨表示，事件是一宗因为局部天气突变发生公共安全事件，作为赛事主办方深感内疚和自责，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省委省政府已经成立事件调查组调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公营医疗体系人手短缺迫在眉睫，有必要多管齐下才能够解燃眉之急。他说吸纳非本地培训的港人医生到公营医疗体系服务，相信是目前最适切的方案，希望各界从社会整体需要考虑支持今次修订条例草案的建议。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几份财政预算案都着力在软硬件，尽量增加公营医疗体系的资源，缓解人手和相关配套的樽颈问题。但本港医疗人手的短缺问题严峻，增加本地医生培训、整体教学设施、前线人员各种津贴和优化退休后重聘计划等等，这些中长期措施不足以缓解目前本港面对的人口缺口和市民对公营医疗服务的迫切需要。他说需要透过有效的短期措施，全方位提升医疗系统，特别是人员配备的数量。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希望立法会和社会各界支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张建宗在网志说，本港医生人手严重短缺，公营医疗系统长期超负荷， 專科服務輪候時間頗長，醫護人員疲於奔命，情況不理想。目前香港每1000名的人口有2名醫生，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包括新加坡和日本都有 2.5 名，美國 2.6 名，英國3名和澳洲 3.8 名。張建中說，訓練醫生需時，擴張醫學院培訓容量亦有局限，因此不能單靠增加本地學額去解決醫生人手問題，需要考慮引入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張建中強調，硬件和軟件的提升有足夠，要有足夠醫護人手配合增加醫生人手有的迫切性，希望社會各界和醫生組織以客觀、理性和務實的態度處理醫生人手不足課題。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佢个名叫悭 B B， 就系回收，佢最乐意。 回收点知生色咁简单，其他等佢话你知。 电器、玻璃、光管、充电池，通通都可以。减费回收咁容易，个个等小地悭多啲。 回收。点止三色咁简单？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咧买咗东京奥运嘅转播权，不如我哋又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你好，刘生， 你攞香港纳税人嘅钱喺暗地里去做呢件事，得益者全部都系啲商家，佢哋有广告收入啊嘛。 吴生你好， 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益商家啫？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嘅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危险啊！两位小心。 哇！多谢你救咗我哋啊！ 唔通你系？ 冇错，我系 一个普通人啫。 但系你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实在太适合被提名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奖啦。 喂，我都有个英雄要嘉许佢噃。 咁我哋一齐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咧继续讲伪君子真小人啦。头先我哋讲到一个历史人物冯玉祥，点解毛泽东同埋刘少奇喺呢个中央嘅咁严肃嘅会里边批判彭德怀攞冯玉祥嚟讲咧？啊，咁啊，冯玉祥系有好有特色嘅一个国民革命军上将啊。他呢就非常之朴素，做到上将呢还是成日着一件二等兵的军装。 嗯 嗯啊、你知道正规军是很有阶级区别的嘛。 我看他的照片都很陈旧下的件衫。拍出来的。 啊、他这里保持着一个兵的本色，但他的内心呢怎样就没人知道。但是他收鬼佬錢呢，這樣就是的而且確的。啊、大家都知道孫中山是收蘇俄錢， 嗯、 但是大家很少人知道馮玉祥收得還多過他。是啊，所以他的偽君子偽在呢，不是在生活作風方面。啊、當然他亦都沒有三妻四妾，但是他偽得最重要呢是 犯了刚才文杰说讲的八个字里面第一个字忠、 啊、 不忠，即是此人呢 倒戈将军， 唉，反复无常、 嗯、 他倒戈了几多次呢，人家统计好像 统计倒戈九次，唉，咁即係边个做佢上司呢都係防住佢喺背后插一刀嘅。 嗯。 啊呢位仁兄就係咁样嘅人，所以话佢係伪君子。咁当然佢嘅年代係反复无常嘅年代啦、嗯、军阀混战啦，咁今日跟呢、這个听日跟嗰个都唔奇啦。但佢最后一次反复呢就係、是、好多人驚啦。即係話曬佢咁多次反覆喺前面咧，都係喺個國民黨嘅範疇裏邊啦。最多你啊唔跟姓蔣嘅，跟姓邊個嘅啫。但係佢最後一次咧係反國民黨政府， 嗯、 啊走咗去共產黨嗰度。咁、 嗯、 咁就好過癮喎、哦。 嗯、 呢樣嘢咧就好似清朝列嗰個二神傳啊，列嗰個二神傳咧，將呢個洪承畴啊。吴三桂啊，呢班行将咧都列入二神传，即系虽然你政治上正确，因为你反明归顺清朝，喺呢个满洲人嚟睇咧系政治正确，但系康熙呢啲皇帝咧都睇你唔起，你系二神，所以冯玉祥咧虽然系有益于共产党，但系毛泽东、刘少奇呢啲党魁咧都睇佢唔起。直头咧就将佢标签为呢个伪君子。 嗯。 啊，咁呢啲即系现代嘅伪君子。大家以为以前就系一个阶级标准，而唔系一个道德标准啦。其实一早都有伪君子。 嗯。 亦都有真小人。系。那个真小人咧，我举个例咧就系吴起。 嗯。 即是殺妻求將那位老兄啊，咁啊真係 大將軍，大將軍唔起啊嘛， 啊佢喂好犀利噶，孫吳兵法， 打仗好叻 噶，佢同呢個孫子係有得揮噶，同埋孫子未打過好多仗啫，佢真係打噶，係嘛？ 孫子打過一兩場， 即係喺個業務能力咧就真係超凡嘅，但係佢道德標準咧就係好好差嘅， 嗯， 即係今日歸呢個，聽日歸嗰個。边个有着数俾佢，佢就归边个。同埋佢为咗呢个追求名利咧，不择手段。 嗯， 即系为人咧系好奢侈嘅。 嗯，啊， 即系佢未风生水起之前咧，曾经就俾啲乡下人笑佢，话你即系耗尽家财都未谋到一官半职吓，败、啊 嗯、 家仔咁样。 嗯嗯、 一怒之下杀咗三十几个乡亲，然后咧走佬。 真系真小人。 系啊，我即系运得唔好啫，你即系闹我咁、嗯、啊。 你好畅 快。一怒之下，佢又唔会学韩信捐下富囊算数，唔系。 不过另外咧，一个喺历史上。成日都俾人即係直情已經唔需要討論係咪真小人嘅，就係、是、呢、這個嗱、啊、唐朝啊喺、 嗯、 最後嗰幾年啊，呢、這個叫楊國忠。 楊國忠啊， 係啦，你楊國忠，咁呢啲係直情就係、是、揸住權力咧，揸住權位咧，就真係搞到一塌糊塗，即係其實真係敗國 的。即係楊玉皇嘅哥哥， 係 唐宗業搞到呢個安史之亂啦、啊。 嗯， 啊，佢好大贡献啊，负面嘅贡献啊。 呢个真小人咧，呢个杨国忠仲有即系喺私生活上边嘅真小人， 嗯、 就系、是、因为佢系无赖出身啊嘛，冇乜所谓嘅。咁啊，杨玉环嗰几个咧，唔系佢亲姊妹嚟嘅，系啲族啊， 嗯、 即系大家姓杨咁解嘅啫。咁、但系佢咧就做埋呢个拉皮条。 哦， 即系将佢嗰啲靓女姊妹咧，即系纷纷送入宫。 我唔知道，我净系知道贪污吓， 啊， 系啊。 喂，呢贪污嗰啲嘢咧，就真系无官不贪噶啦，因为千里为官只为财嘅啫嘛。但系好多人贪咧，都有个底线嘅，喺呢、這个。即係男女啊，或者等等呢啲大房上面咧，佢唔犯呢啲錯誤，就俾人鬧得好賤啊！ 嗯、 即係只係貪錢咧，仲係猶自可咁樣。楊國忠咧， 佢三個姊妹啊嘛，都係封國夫人喎、 嗯 啊。不但係送去俾皇帝，而且送俾啲王啊。 嗯、 啊，即係此人，所以文傑話舉個例子非常好，就曾小人，就是、我係咁噶啦，啊，即、 嗯、 係、就是、我為咗向上爬，我做好多邋遢嘢，爬到咁上下，我為咗保呢個位，就做更邋遢嘅嘢。 嗯， 啊，就係、是、李校長所講噶 啦。 在政治上面为了没有人去争他这个相权这个相位他那条桥独立重用那些 翻人即是重用那些少数民族为什么重用他们呢因为这班友呢是不懂玩政治的 没人抢到他的位 置、哎、不可能做丞相 的, 成 相的、啊、那就是给更多权他都没所谓、 嗯 嗯、 所以咪造成即系唐中叶嗰阵时嘅乱咯，由盛到衰咯， 嗯 啊、所以佢曾小人又有真系可以排前几位嘅、啊。 所以安禄山做一个节度使唔够，两个做到三个节度使，有、嗯、几大势力咧？你谂我想而知啊、嗯。不过而家提一提到咧，另外有一个系就系讲到不忠啊，诶就系呢个冯道， 嗯， 好、啊、出名吓、啊，即系历史数朝 五朝元老 啊， 五朝元老十一帝啊。歷史十一帝喎嚇，咁啊佢誒，咁佢咁嘅情況，佢係咪一個真小人咧？係嘛、 嗯嗯？ 或者你話係咪一個忠誠嘅廢物咧？咁樣，咁我又唔係好同意喎，因為咧，你睇翻佢嗰啲歷史咧，佢都好多貢獻嘅，嚇、 嗯， 同埋佢唔會好似話即係啱過身啊，身幾難咁，從來都 say no， 佢從來唔會 say no， 佢都試過 say no 嘅。同埋佢最大貢獻咧，佢就係印，因為佢本身都係信儒家嘅。 嗯， 佢印呢個九經啊，儒家經典咧，就係因為佢在位咁耐，先至因為印古時印書唔同而家好難嘅、嗯，印好多年嘅。 嗯， 因為雕版都搞好耐噶嘛，咁、 嗯、 佢就印咗好多年咧，印咗好多儒家經典出嚟，所以宋朝呢個理學大盛咧，其中佢都唔少貢獻， 有大功勞， 唔少貢獻。同埋佢係咪真係咁差嘅人咧、嗯嗯？喂，你換咗第二個皇帝，你又去做咗佢？历四十几年做高位，廿几年咧做到丞相咁嘅一个职权，实权嚟噶吓。但系你睇翻咧，其实当时嘅人同后来系唔同嘅、 嗯。 当时人咧觉得咧，当时佢其实个名声唔差嘅、 嗯。 当时喺五代时期咧，系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 嗯。 就唔同后来觉得喂不是义君咁样吓。因為其實年代是不同了的， 冇錯嘅。 你去到基本上去到宋朝，特別是南宋之後咧，對於呢個三高五常咧，係升到一個好高的一個位置。基本上咧，就後來跟住又話君要臣思，臣不思，思為不忠。呢、這個民間傳嘅，而家經典冇咁寫嘅，佢就係咁樣。跟住又話嗱，呢、這個真係啦，情義講噶啦。啊！失節事少，餓死事少，失節事大喎。 咪而家調翻轉。 初初佢都係講我哋係為人要。要忠君嘅，但 系 跟住對女士啦， 女人 整咗落去女士嗰度，其實就真係 而家都係失節事少，餓死事大。 而家調轉啦，而家調轉啦，好正常。 呢個例子咧，係可以講一個比較深嘅道理。 嗯， 我哋成日講呢個時勢做英雄啊，其實係時勢做小人。 嗯，都係 逢道呢個小人咧，係時勢做出嚟嘅、 嗯。 你冇逢道咧，亦都係個黃道、李道、趙道、張道。 嗯 逢道的作用不讲啱定唔啱，唔讲好坏，只讲作用。佢、 嗯、 嘅作用咧，就系喺咁复杂嘅社会动荡、朝廷更变当中，佢点解可以屹立不倒呢亦都系历代嘅帝王需要一个咁嘅人。啊，需要一个软皮蛇。 同埋維繫嗰個文官系統， 冇錯啦。 佢好多人跟住佢一齊係歷史好多朝。 你點樣搞都好，總之佢嗰種玩法唔變。 嗯、 你只係即係個皇帝姓乜變咗啫嘛。 嗯，不過馬鼎盛你真係講得好，因為咧根據呢個社會進化論嘅講法啦嚇，佢、 嗯、 一定係有君子小人咧喺一個組織裏邊 一個平衡啊， 喺個辯證裏邊將佢推進嘅。即是说呢譬如有一个小人突然间辞了职走了、 uh-huh. 那在同一个委员会呢总是有一些平日不多出声甚至你看为以为君子的人呢他突然间即是叫代替了取代了那个小人的角色就去 提出好多反對意見啊、利益嘅利害關係啊、考慮啊，就係依點解突然間變咗咧？喂，喺個會度幾年噶咯，冇出過聲。咁嗱，實係因為佢需要有依啲唔同嘅人種啦，先至能夠將嗰啲嘢推啊。 一個平衡。 係呢個好好奇怪，唔係佢自己選擇添啊。佢即係社會進化論講到咧，就係嗰個角色嘅分配係背後嘅一個規律。 但係呢個提不同意見或者係乜都唔啱嗰啲。應該不屬於小人。 不是，他即是說真的做了一個奸角。 不過即是後來的人為什麼覺得馮導都是小人呢？他也寫了一本書呢，叫做《榮夫鑑》。我看到津津有味。雖然有些人說未必是他寫，不過說真的是他寫都不出奇。因為裡面說的東西就是他是怎樣為官之道。裡面又都說到呢，其實呢就你看到為什麼津有味呢，原來即是換了件衣服，我們跟古人。基本上你佢系讲到，其实系你基本上你系嗰、那个社会就系咁样。其实系咧系小人系容易得到嘅。君子系难嘅。 咁啊，古今中外都系咁啦。你如果咁有风骨，咁啊风骨梗系捞唔掂啦。喺官场上边，喺公司里边你都捞唔掂啦。系嘛？你咁有原则。咁咧即系话领导无方啫， 系啊， 呢啲一定唔得嘅。 不过我又想翻去咧，所谓我哋对君子同小人嘅了解，有一啲讲法，传统嘅讲法咧，我就唔一定好明白嘅。嗱，譬如佢话君子咧就系素其位而行，素咧就系食素嘅素啦，即系朴素嘅素啦，即系话你系跟住自己应该要尽嘅社会角色或者一个礼分啊嚟到做人嘅，就唔会话。跨越了那個角色， 咁你話辛幾難算不算是咧？嗱，即係佢做了六十幾年人大代表，做到九十一歲死。嗱，佢咧就全部都投贊成票，從來冇投過反對票嘅。佢最後一次投贊成票就是香港國安法。嗱，咁你六十幾年中國發生過幾多事啊？咁有啲人又話啊，你共產黨啊，即係有啲決定係啱嘅，有錯嘅，你改革開放係啱啦，係嘛？咁你話國安法，國安法照佢講都係啱嘅，話時話嚇。咁你話有啲人就話：喂，你又投咗啱嘅，你又投；做錯咗嘅嘢，你又投咁。 有人統計過佢冇投過反對票。 冇，從來未投過六幾年。即係咁嗱，你可以講咧嗱咁樣。如果你咁樣計啊，你又啱嘅投贊成，唔啱嘅政策你又投贊成。喂，咁佢都功過參半喎，話時話係咪啊？ 唔係，你而家提出呢個辛基蘭呢個人物，你想將佢畫喺偽君子定係想畫喺真小人度咧？ 哇！你可以當佢好咁驟眼睇，佢都係一個真小人嚟嘅喎，係嘛？但當然佢自己覺得我唔係小人啊，我跟住黨啫嘛，黨永遠係正確。係 啊，所以如果你話君子係素其位而行咧，咁啊個個都喺度素其位喎，嗱。因為我覺得咧好有趣，你知道佢有冇投反對票好容易咧，就係因為反對票真係唔多噶嘛，係咪啊？即係 好易數啊，好易數， 好易數啊！ 佢又真係未投過反對票啊，六十幾年啊！ 即係你如果係攞佢嚟做一個話題咧，立場問題啊，你話佢係真小人可以，即係呢個係你嘅立場，你嘅判斷。但係首先你要搞清楚佢嗰個社會。的位置是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農民出身， 是中国共产党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大代表，即是中共的人大呢，就是要党领导的，不是宪法里面说，即是权力的最高呢是人民的，那人民代表呢应该是最高的权威，因为你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而已，你是人民勤務員嘛，不論職位高低嘛，你說的嘛。但這個只是說，就是事實呢，人大代表就是要聽黨中央的說話。既然黨中央決定了一件事，人大代表舉手贊成，這個是一個指令動作來的。你不要說此人是一個農村婦女沒有文化，可能說他沒有政治頭腦，但他根本就不用想的，因為黨選我來做人，不是人民選的，黨叫我來做人民代表，我當然就擁護黨了，這些根本就無需考慮的了，就是一個本能來的。咁當然整個人大這麼多，從這個千多人到兩千多人，接近三千人，裡面有些投反對票的，有些投棄權票的， 嗰啲都係一種操作嚟嘅啫，唔使認真嘅，係嘛？即係你想喺人大代表裏邊揾呢個偽君子或者真小人，咁嗰陣嘥氣啦。即係大可不必喺呢度揾，而係我講時勢做小人咧，最明顯一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一開始，毛澤東放開呢個社會嘅惡嘅部分，甚至係將佢發酵。人性當中一定有惡嘅地方嘅，再君子嘅人，佢嘅靈魂深處都有獸性嘅一面。 呢個 唔使辯駁嘅，你即係話揾孔子出嚟，佢自己講自己啊，都有孔子男子啊，係嘛？你唔可能百分百噶。咁但係毛澤東用文化革命呢種政治運動嘅模式，係將當時8亿人，將8亿人全部變成小人，因為你必須做小人。點解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四大自由，大字報、大辯論、大明大放，是放什么呢？是要你去告你身边最熟悉的人，要个仔告个老豆，要学生斗老师，要下级反上级，即是整个一锅粥，就毛泽东可以乱中夺权嘛。但是他这个文化革命最恶劣的地方，就是将中华民族所有的恶的本性将它反映出来和扩大化。 所以有讲法说是坏的制度、坏的措施，就好人都会变坏人。 当然啦，这个是最基本的啦，就是我讲的时势做小人，夹硬做出来的，你到时不表态都不行。即係從反右開始就係咁啦。嗱咁而家有3个人，一定要有一個右派。文傑話：唔該你，你想邊個做啊？ 我真係去抽籤噶嘛。嗱唔係嗱，我意思係話，佢同樣喺呢個時勢就做咗好多偽君子。嗰啲所謂小人咧，其實佢係用緊好多口號。 文革係做真小人㗎，唔做偽君子㗎。 但 係 佢係用曬嗰啲 冇君子㗎啦， 仁義道德或者即係而家要鬥啲乜嘢啊，或鬥地主、鬥黑五類乜都好，佢係都有好多啲叫做義正詞嚴嘅口號。而家香港都多咗好多呢啲口號啊！ 剩翻一個字，禮義廉恥都冇㗎啦。 冇啊！ 剩翻個字就係忠，就係忠於毛澤東。毛泽东嗌你做乜就做乜，嗌你打死你老豆就打死你老豆，嗌你捉你老公去坐监，就先离婚后捉佢去坐监。 咁然之后都俾个标签佢噶嘛？ 由斗地主已经开始咯，个标签就系因为你系地主，所以你就有罪，所以可以枪毙噶啦。 而 家 个标签咧就系好似有一个道德嘅好高嘅标准咁啊嘛，咁即系个金刚圈啊，所以你亦都可以话佢同社伪君子嚟嘅。因为他都是掌住一个应该要怎么做的这个大义灭亲，譬如这样，就是因为你犯了这些这样的规条，于是我要将你排斥，要你跪玻璃，我们见得太多，即这个都是一个伪君子的行为，就是因为他用一个道德的标准，个标准是任他定，个定呢就是大家都觉得不会，譬如反贫穷啊、反贪污啊，很多样东西啊，就爱那条村啊，什么都好，他不是没有一个道德的招牌， 不是这样的，即是共产党那一套，特别是中共那一套，学了苏共那一套，他开始就是小人万岁，没有君子的，君子是属于打倒的。为什么小人万岁呢？那时候有一条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恐怖是大家都反对的，都讨厌的，杀戮、殴打、强奸等等，即系呢啲暴行啊，本来系人反感嘅，但系只要佢加个标签红色，掂晒。恐怖唔好唔紧要，红色恐怖系好嘅。你任何唔好嘅东西，革命乜乜就系好嘅。所以佢系冇晒道德标准，就系要破坏。文化革命首先第一步就要不破不立。首先要破，破咗先算，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所以那個環境是時勢造小人，邊個小人之由邊個就扎起、你批判老師嗎？我用粗口鬧你，鬧粗口咩？我打佢，你打佢咩？我打死佢。十三歲的女學生可以打死校長，不是拿槍，不是拿刀劍，是拿皮帶活活打死。怎麼想到呢？十三歲的 小姑娘 是 用幾大的氣， 是 最天真無邪的時代嘛，啊、花樣年華嘛，怎麼可以這麼憎靈呢，變成魔鬼呢？他就是小人萬歲，暴力萬歲。是啊，那在那個年代呢就造就出來一切的人間暴行。那我們聽完新聞休息回來再繼續偽君子真小人，打電話18723111或者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 疫患以外传恶，只要大家着重事实根据，就不会受传言所误导。但他明白求真需时，疏于求证是他和大家都可能会犯上毛病。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尼拉贡窝火山发生喷发，熔岩涌出，逐步流到东部大城市郭马的机场。尼拉贡窝火山是全球最活跃的活火山之一，喷发在当地星期六晚发生，郭马上空一片通红，全市大部分地区停电。总理在首都金沙萨主持紧急会议之后启动疏散计划，数以千计民众收拾物资离开，部分人前往邻国卢旺达暂避。卢旺达政府表示已经有超过3500人入境，但有火山学家分析熔岩的流速，认为郭马暂时未有真正危险。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持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嘅大涌桥路咧有道路扩阔工程啊，而家系禁止车辆由大涌桥路左转入安心街，而一带咧都有封路同改道措施，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政府计划修订雇佣条例，原本12日嘅劳工假期每两年增加一日，到2030年就同公众假期，即系俗称银行假，睇齐至17日。你支唔支持新嘅修订啦？十年增加5日假呢一个速度，你觉得点？打工仔多咗一日假会点用？新政策又会唔会增加雇主成本啦？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集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比利時和荷蘭之間，其實對於酒的是互相覺得對方是不適合喝酒啦。 尤其是佢比利是荷兰语系嘅，对啤酒系好重视嘅。 系，即系如果我系买一罐啤酒，我其实希望嗰罐啤酒 保证咗系味道。 工业化生产咧，呢啲咁嘅分别咧，其实唔好嘅。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继续我哋讲呢个伪君子真小人啦。有呢个任何嘅睇法，请打电话18723111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呢啲伪君子咧，而家应该系太多啦。咁即係真小人咧，就唔好講咁嚴重嚇、啊。即係小人到底點先是小人咧？我哋可以一個界別就係被統治者就係小人啦嚇。咁 有一種貶低嘅講法話，小人常戚戚，君子啊坦蕩蕩。呢啲都係一個心態嚟嘅。即係你唔好覺得呢個定義係好侮辱性被統治者或者係社會底層嘅人咧，常戚戚，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比如講，即係貧賤夫妻百事憂，你唔可以成日同我講友情飲水飽噶嘛，係嘛？咁你又冇樓住，又冇乜收入，又搞唔掂啲仔女教育問題，咁你梗係常戚戚啦。你啲星斗小民，咁真小人好難做啊！咁有時仲要死撐，即係而家叫做話中產咁啦。但係哇，中產你話係中產啫喎，有3、4、5、6萬一個月，但係供啲細路去咩國際學校，甚至要送佢去外面讀書，又唔係你嗰個所謂中產負擔得起嘅喎。再加上你仲孭住搭樓尾公園，或者有啲雙親在堂要供養，諸如此類啦嚇，所以。如果按照呢個社會地位嘅標準，梗係少人多啦。有幾多個君子啊？可以即係有幾百億身家，俾人呃2億都冇所謂啊！ 你唔好望住我。 因為既然咧君子嘅標準咧係儒家定啊嘛，即係所以咧係一定是不是那么多君子，因为那个要求是很高的。 很高的。 很高。 但我想先问校长先，有一句说话呢，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怎么理解 啊？如果你说坦，我想坦荡荡，儒家讲很多都关于君子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坦荡荡即是呢不虚伪，即是呢不会呃人，不会胜这样。如果講到咧個人生活咁樣咧，頭先阿馬老師講，喂，你個人生活係咪即係君唔君子啊？咁其中有個人我值得一提咧，就係同白居易齊名嗰個元稹啊，袁枚之啊。因為如果你咧係喺而家唱粵曲嗰啲人咧，好多人都唱過一個曲咧，叫做《錦江詩女》。錦江就得知喺四川噶嚇，喺成都，因為嗰度出咗個好出名嘅詩人咧，女詩人薛陶啊。所以呢个故事就系讲眉之与雪桃嘛。咁其实元稹咧，基本上咧，其实就系一个用今日嘅说话讲，系一个渣男嚟嘅。吓，因为佢嗱，佢系有鲜卑族血统嘅。相信咧睇下啲资料啊，即系官司记载咧，佢应该都系一个俊男嚟嘅，眉清目秀，好英俊嘅俊男。但系咧，佢系虚伪啦，佢即系可以系小人嚟嘅。佢又玩女人啦，吓。佢譬如话好似薛陶，其实系爱佢，但系其实系俾佢玩弄嘅。但佢唔会娶薛陶。搵佢做妾侍都唔会，甚至乎连做家妓嗰阵时好兴有家妓啊，白居易都有啲家妓，都唔会。原因系咩咧？ 因為他要攀龍附鳳，他娶的太太，他一生有三任太太，第一個第三個呢都是士族出身，都是有地位有社會地位的、啊、好像他第一任太太呢是韋松、啊、其實都是一個士族出身、 嗯、 他就是要攀附這個士族，然後希望可以謀官位，他甚至乎巴結太監，那你看看他這個這樣的人，跟住感情又唔係咁，佢好出名一句咧，佢即係佢太太死咗之後咧，佢寫咗句叫做曾經滄海難為水，隨腳巫山不是雲，成為千古嘅絕句啦，係嘛？但係你背後原來佢係個渣男嚟嘅，即係好多人都誤會，以為咧就係感光師女，喂好有感情喎、啊、嚇，兩個人又惺惺相惜啊咁，其實佢係年齡相差成十歲，起碼有啲話十一歲。基本上咧，其實咧就係姐弟戀啦，你可以咁講嚇。咁但係其實佢都係玩弄舌頭嘅啫。 嗯嗯， 佢唔會對佢有真感情，即係一個係一個咁嘅人嚟㗎。其實嚇，咁你話係咪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偽君子？ 係咯。咁偽君子係咪真係一定？其實我覺得佢口才通常都好好。 嗯。 即係佢會好知道攞一啲名言大義嚟講，一方面咧就係、是令到好多人高興， 嗯、 跟隨住佢嗰個大路走；另外咧就是、掩藏自己嘅真正嘅諗法。 係 係咁所以呢啲人咧，即係巧言令色咧，好似係佢哋偽君子必有嘅一個技能啊！ 呢啲即係口才好嘅偽君子咧，都係二流嘅啫。 嗯、 一流的偽君子咧，應該係沉默是金，啊，雄辯是銀。你滔滔不絕咧，言多必失。 嗯， 如果真正是道貌岸然咧，咁自己扮到自己是一個宗教的偉人咁樣。 嗯， 啊，子不語，啊，唔使佢出聲嘅。 嗯嗯， 你諗就好啦，即係你將佢向聖人嗰方面諗咧，你就啱噶啦。 嗯嗯 嗯，咁小人呢、小人都最紧要嗰个呢，我应该讲是洪秀全。洪秀全呢，佢小人嘅表现呢，十全大宝有晒。啊，即係只係讲佢即係文人嗰个身份啊，即係勉勉强强识个字叫文人啦，因为佢考秀才都考咗四五次啦、啊、但係都考唔到啦。考唔到先發癲噶嘛？ 冇錯。 咁但係你睇下佢嗰啲文才係咪真係啲主考官冇眼咧？睇佢窮咧？啊，佢有一句詩，即係佢做咗天王以後咧，曾經頒發佢嘅呢個革命詩抄啊，叫《天父詩》，收咗500首詩，其中476首咧都係佢訓斥佢嗰啲後宮嘅女人嘅，啊，其中有一首詩咧，就鬧佢啲廣西一齊嚟嗰啲老女長毛啊，啊，話佢哋粗魯污糟咁啊。呢首詩咧，勉強叫打油詩啦，話根主不上永不上，永遠不得見太陽，面突烏鬚身腥臭。嘴餓臭化燒硫磺，哇！洪秀全16歲開始考秀才，考到30歲。你話嗰啲主考官睇到佢啲咁樣嘅文字，真係你送200兩銀都未必夠膽收佢、嗯、啊！因為再考會露底噶嘛。 嗯。 啊，咁喺文化上面咧，佢就即係小人都貼地啦，係嘛？做到一個管6-7個省幾千萬軍民嘅咁樣一個天王，居然文化水平咁差，差唔係問題。皇帝文化水平差一啲都唔係問題，佢有秘書噶嘛，大佬。你等秘書同你寫啊。乾隆嗰20000首詩，我諗都有 多數都係唔係佢 啊？ 係啊， 就算係佢寫都 改曬， 修飾過啦， 修飾過係 嘛？嗰啲不需放屁，唔敢攞出嚟噶嘛啊！啲洪秀全就夠膽咁樣，仲有咧，佢最大嘅罪惡咧係欺騙啲人， 嗯 啊，即係有啲人話佢係邪教啊，其實連邪教都算唔上，即係欺騙啲人點咧？佢嬲啲人同佢一齊造反嗰陣時咧，就講到話天下一家同享太平， 啊，有一句名言咧，即係好似曾經滄海難為水咁樣啦，講到咁高水平嘅。佢話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啊，咁嗰啲窮苦人一聽見，真係同你搏命，可以冇問題喎，同你死過都得咁。但係佢攞咗天下以後，即係哪怕攞咗半壁江山，啊，佢自己開始有種種特權。其中最明顯的就叫性特權，性特權 很多個妻子， 很多女人啊！佢未金田起義之前呢已經用那些咁嘅馬里馬里空呃了很多女人噶啦， 上身嗰啲， 唉， 好忙啊！ 咁喺金田起義嗰陣時候，就喺個村裏邊咧啊，已經要攞十二個啦，嗰條村啫喎。咁啊，到永安，文基话我同你讲个永安有几大噶啦，嗰个小城啊，个城墙咧三米都唔到，即系咁细一个小城，佢喺嗰度咧已经拣36个， 拣晒， 唔拣晒，佢拣36个，天东王要24个，南王啊要18个， 有标准， 西王啊要12个。咁啊，到北王咧，到翼王咧，起碼都有四個六個都，佢嗰個等級係咁樣噶嘛，即係性特權係好明顯嘅。咁而佢到咗呢個小天堂南京以後咧，咁啊，即係成千上萬啦、啊。後尾仲下令李秀成去打江蘇浙江嗰陣時咧，同佢選美、啊、李秀成咧，梗係聽話啦，就揾咗2000個。啊！佢啊揀咗幾十個入後宮，即係佢一日到黑就做呢樣嘢噶啦。佢冇第二樣嘢做嘅，因為歷史上證明佢做咗十幾年天皇咧，第一唔見文武大臣， 佢匿埋喺後宮， 唔翻工，唔翻工，又唔出皇宮啦。 係啊係。 第二咧，又唔發指示喎。你真係好似毛澤東發只嘅指示，都證明你係工作緊啦。嚇，乜都唔理。就是做那樣嘢，做最原始的那樣嘢，所以這種小人只能夠出在中國，這樣的人居然都被他混了14年。 他講了有88個妻子，那他是第一妻、第二妻、第不用名字，沒名字，第一妻、第二妻是 number 來的。 但是呢，這些真是真小人。咁但我一路咧同你同阿馬丁成傾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即係一路講緊文革啦。文革除咗破咧，佢仲有立嘅喎。佢立就係製造一啲君子出嚟。嗱、我唔知道雷鋒嗰陣時係咪咁製造出嚟啦？ 雷鋒1963年 嘅。1963係。咁但係喺破嘅時候，可能佢真係好忙，唔得閒啦。咁我哋細個就聽雷鋒啦。咁唔知佢一個真定假嘅人，你當真？ 好似係真人。 雷鋒係真人， 真人十幾歲就死咗。 雷鋒有個特色，佢讀書唔多，但係佢社會經歷極其豐富。你話一個人喺社會度獲取嗰個社會大學嘅本事，喺邊個位置最能夠學習呢？乞衣，做乞衣咧就最能够察言观色噶啦，啊，即系首先睇你有冇， 会唔会俾我先？ 唔系你有冇先？你都冇，我同你鸡咪系嘛？第二睇你个样易唔易氹，咁啊乞衣咧卖猫五好口嘅，一定系啊好甚啦，福甚啦，乜投其所好。咁雷锋从细做乞衣咧，喺呢个乞衣仔嘅位置上面咧。就浸透曬嗰啲人生百態，所以佢好識把握機會。所以佢由一個冇任何背景、冇任何文化、冇任何專業嘅咧，插聲可以做到縣委書記嘅通訊員。 哇！ 通訊員。 嗯。 啊，佢又可以冧到好多大姐，大佢3、4、5、6歲嘅做佢女朋友。 哇！ 一米五三啫喎， 唔知喎， 唔系一米五三啫喎，即系咁矮细，诶，咁又姐弟恋又可以搞到好过瘾啊！所以雷锋点解毛泽东话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咧？ 唔係話學習佢咩艱苦樸素啊，咩革命螺絲釘啊，唔係，只係一樣嘢，就是、聽我嘅話。 嗯。 啊，佢嘅特色就係、是，即係毛主席要我做乜嘢就做乜嘢啊嘛。個全黨都要學佢，就係、是、學呢樣嘢啊嘛。 嗯。 但係文化革命當中咧，佢發揚光大啦。嗰十年事實上樹立唔到乜嘢英雄人物出嚟，你就樹立嘅接班人工，呢個林彪兩下手石你搞冧咗佢啦。 嗯哼 哼，即係嗰下對佢嘅政治嘅打擊其實好大嘅。 嗯， 即係變成一個大笑話啊嘛！你啱寫入黨章，突然而且中共嗰啲玩法係好戇居嘅。 嗯， 佢話你文建華好嗰陣時咧捧上天，話你唔好嗰陣時咧踩落地，而且仲要從頭開始衰。即是从你第一日跟我识嗰阵时候，你已经是坏人了。咁、即是自己刮到啪啪声。佢、第一日已经是衰人了，咁你点解一步步扶到佢做阿姨呢？咩、问题呢？ 系 咪你盲咗呢？ 唔系佢呃我。 喂，你俾人呃，你已经猪头啦！你做一哥会俾人呃？做一哥最大嘅本事系用人啊嘛。 咁、但系一路喺中国近代史发生咧。咁啊，真系冇人会怪责嗰个人。点解你提升到去呢个地步，有机会俾佢咁样反法，有呢个权力范围俾你反，冇人检讨 嘅。唔系冇人检讨，而系唔准你检讨啊嘛。 嗯， 你怀疑伟大领袖， 嗯， 系嘛？即系你唔能够怀疑我噶嘛，你只能够怀疑嗰个系衰人啫嘛。 而且系， 哪怕 系 我老婆， 系 嘛？我老婆做咗好多坏事啊，我可以喺中央政治局话俾大家听。江青是江青，我是我，我同佢分道扬镳。喂，咁嘅说话都讲得出嚟嘅，你真系当大家都系白痴啊？全部 robot 啊？ 由孔子到而家二千几年咧，其实我哋中国历史充斥住小人， 嗯， 伪君子都系小人，亦都有多伪君子。近代又特别多，马老师一数成扎。咁如果你话历史二千几年来咧，我认为最经典嘅一个真小人系边个咧？我觉得应该是武则天重用那个号令咧，内进臣。佢坏到咧，即系都公开噶啦，就系，譬如阿文教授，我同你唔啱噶啦，我就罗织啲罪名。佢仲要出本书咧，叫做《罗织经》喎，罗织啊嘛，教人哋点样去罗织啲罪名啊，即系屈你啊，即系砌你生猪肉啊，吓。然后佢话到啊，罗织咁多罪名，最严重嘅罪名系咩咧？谋反。死罪啦！ 喂，而家呢本应该系畅销书嚟 嘅。呢本书好犀利，呢本书真系 有得卖，而家有得卖， 网度都揾得到。 但系佢经过千几年咧，佢已经唔系好高级噶啦。而家高级嘅咧，唔系话喂文杰话你有咩罪，你好型啦。最高级唔系咁，而系话你有咩罪自己认啦，自己写出嚟啊。等我睇下第一份未搞，继续写。写到第十三份，喂，仲争啲，最大嗰份你仲未讲，即系等你自己屈自己，咁先系最高境界。我使乜逻辑系嘛？我话你衰你就衰噶啦。 不过我值得强调咧，就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君子小人咧，呢一个系我哋儒家嘅。 冇错。 你去到外国咧，你譬如话你特朗普咁样，你其实好难用小人。同埋君子嚟到去，佢喂究竟特朗普系君子定小人啊？因为佢哋外国人唔系用呢个概念噶，你译做英文咧，英语译唔到噶。譬如你话君子咁样，而家你查字典咧，你 gentleman 同君子相差好远噶。如果讲个内涵啊、小人就更加难译啦。 系 你小人你查字典咧，查牛津字。 汉学家真系译 small man。 small man 吓，一系你直拼音啦 ，Sheldon 咁就算啦。即系如果你话系佢系译做 William。Winan 咧其實係惡棍咁解，咁所以其實喺外國咧，佢哋嗱當然你就算你話都會有偽善嘅。如果你話呢個係宗教上面基督教，但其實喺西方咧，其實佢都有分壞人好人嘅。你見到拍電影咧，多數最後咧都係壞人咧就俾人哋即係整死啊之類嘅。現實社會其實多數都係相反。即系电影，你无论系西方嘅电影、荷里活电影，都系会系咁。其实系一种我哋安慰下我哋，即系觉得咦，其实系真系，原来好人都最后都系应该系赢嘅咁样。所以咧，有时你睇戏咧，好，我哋无论系香港、中国、大陆、外国，通常你睇戏咧，佢好人定坏人啊？ 哎呀，佢石堅啊，石堅做壞人啦、啊，黃飛鴻就做好人啦、啊、咁、啊、樣、啊啊啊。我聽個笑話咧，就話有個老頭子去睇呢嗰啲 Iron Man 嗰啲睇完之後問佢好唔好睇啊？佢好睇，好睇。點解好睇？咁係好睇啦，好人打壞人啊嘛，咁樣。咁你好人點好啊？好人梗係好啦，佢打壞人啊嘛。咁你壞人點樣壞？壞人梗係壞啦，佢打好人啊。咁即係基本上就係好人同壞人，佢哋就唔係話君子小人。 嗱，我哋細個咧睇呢一個黃飛鴻電影大噶嘛，咁啊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嘅，就係、是、通常咧佢都要將個是非黑白、好人壞人咧，佢搞好耐嘅。佢、 嗯、 搞到最後一場先有報應嘅。咁、 嗯、 於是我哋睇石堅得戚個樣啊，無惡不作啊，係去到最後同佢打嗰場交，佢輸咗。然之後佢先至會流淚，即係認錯咁樣。但係咧，我哋記憶裏邊已經有九十幾分鐘嘅時間咧， 係 見到佢，見到佢，哇，好意氣風發啊！一路都即踢張凳打人啊！是是是即係嗰啲惡棍嘅樣。 阿堅叔嘅演技最重要咧，就係佢個眉目嗰個 facial expression 咧，佢真係你係好奸樣出曬嚟㗎啦。 冇 錯，所以唔做奸啊嘥。但其實佢真人我佢真 人 好人 嘅， 好人嘅， 好 nice 嘅。 我記得佢嗰陣時成日喺旺角飲茶，佢等位好謙虛， 個 個都係喺度排隊。 佢識真功夫，佢真係識功夫㗎佢。 但係咧就係話個戲劇嘅分途裏邊咧，令到有啲人覺得。哇！做黑道都幾好喎、啊，原來佢要贏好耐啊，即係得到著數好長，去到最深尾先至有報應。 聽講石堅都做過鐘喎、啊，不過好快死嘅、啊、聽講。 即係做小人咧，可以得戚嘅，但係出嚟行總係要還嘅。 係嘛？ 係啊，係啊，仲有一樣嘢咧，叫做惡人自有惡人磨啊！你係小人咧。隔離嗰個仲少人過你， 係啊，冇錯， 係嘛？ 仲 咁啊，一步還一步喎、啊，所以即係我都相信呢個世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嘅總嘅嚟講。 嗯，咁啊，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咧，我真係想傾下點樣同小人做朋友嘅、啊、因為身邊周圍都係嘅話嚇。嗯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表示，部分接种率高的国家容许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国民在某些场所无需戴口罩。香港参考海外经验和科学数据之后，当疫苗接种率差不多达七成，亦都绝对有空间采取类似措施。相信公众都不想成世戴口罩，但强调高接种率是必要条件。曾浩輝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已經有機制處理是否降低復必泰疫苗接種年齡至12至15歲青少年，如果最後確認接種的好處大於壞處，會將有關年齡納入，會將有關年齡層納入接種對象。政府建議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以特別註冊形式在香港公營機構執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網誌釐清多個誤解，強調這些醫生仍然需要向醫委會註冊，受醫委會紀律監管，而非繞過醫委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亦都不會利用權力影響認可學院名單。他重申，政府並非要取締現時執業資格試的制度，而是在確保醫生質素前提下新增路徑，給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非本地培訓醫生仍然需要接受評核，當局會同相關公營醫療機構再商討點樣制定在職評核。當局對非本地培訓醫生要求更高更嚴格，亦都唔會影響本地醫生嘅專科培訓。佢話當局將於下個月2號提交法案俾立法會審議，希望議員同社會各界能夠支持法案。甘肃省白银市一个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遇到极端天气，增至21人死亡。

网络文化通识。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最后一节我哋讲埋魏君子同曾小欣。电话18723111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头先文杰话有一个好过瘾嘅话题，就话想交啲小人做朋友。 唔系，我话咧，当你周围咧都充斥住小人嘅话咧，因为有时势做小人啊嘛，你都话。咁我哋點相處啊？即係話同佢哋，其實都明知道咧，佢嗱，我哋先講一啲特徵先啊。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唔知我哋講啲咩族群。嗱，我哋一般講嘅小人咧，就係話佢貪圖利益，咁其實都唔係錯嘅。咁每個人都會貪圖利益嘅，嗰啲就係有個程度上嘅分別嚇。咁但係咧，表裏不一，文過飾非啊，即係話佢講嘅嘢咧，同佢真係。真係 mean 啊！即係諗住係嗰樣嘢咧，係唔同嘅。 一偽君子啦，其實都係小人嚟嘅。係啦，係啦，偽君子都係小人。係 啦，中意扯拉後腳啊！嚇咁同埋咧，就係將所有責任推卸俾其他人，而且以邪道去取悦人，取悦他人嚇。咁就仲有咧，就係日趨下流。 好，聽下電話先，雷生。 嘿、hey, ， 系，请讲，请讲。 早晨，系。 非常欣赏大家嘅言论，喺香港嚟讲不可多得，非常欣赏。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系学者咧，就喺近代历史当中，汪精卫呢个人，汪精卫系咪讲话佢汉奸？咁究竟佢系点咧？因为我又听另外一个传言话佢系曲线救国，佢又同日本仔相处嘅过程咧，其实免咗好多中国人嘅苦难。甚至乎珍珠港要炸，珍珠港是他的建议等等等等。我相信大家都是学者来的，希望这方面听一听。然后我会提另一个现在我们所重点人物，想大家的回应在这里。 哦，好啊，好。 点睇？ 我我这里有些回音。 汪精卫呢 他有后人的，有亲属后人。 是 他的亲属后人呢，当然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关系都会觉得毛泽东的孙都是说毛泽东好。我客观地提，因为其实我接触过汪精卫，因为我有个老师咧，佢其实系汪精卫嘅后人嚟嘅。咁咧就系、是、我当然唔会提呢啲嘢啦吓。咁喺抗战时期咧，个个都话佢系汉奸噶啦，必然。但近代就有啲资料话出嚟咧，就头先讲呢啲，佢其实佢可能曲线救国噶咁样啊。所以系好有争议嘅，呢个咧系一个历史可以研究嘅一个话题嚟嘅。咁、如果佢系曲线救国嘅，咁其实佢系。即係隱辱負重啦、即係好似小説《長江九號》咁樣啦，係嘛？即係以前我哋睇下鄭少秋做嗰套小説《長江九號》，佢做翻譯，其實佢係即係其實特務嚟㗎，佢自己做特務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咁嘅講法，但係可能都未有定論嘅。但係如果你話係抗戰時期就 有定論㗎啦，唔使講㗎啦，歷史就係歷史。你喺日本仔嘅手下做呢個頭號嘅漢奸，咁你話你係曲線救國，咁你自己講嘅啫。最大的呢个辩护士咧系佢老婆阿陈碧君。陈碧君曾经坐过国民党监，又坐共产党监。咁啊，宋庆龄啊呢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啊，都系陈碧君嘅朋友曾经啊。咁就同毛泽东讲话：喂，呢个陈碧君历史上面咧。都是好人嚟嘅啊！咁坐监都坐咗咁耐啦，系咪考虑年纪又大啦，放咗佢出嚟啊？华东话冇所谓啊，认错咪放咯啊！陈碧君话我有咩错？我都冇错，不但我冇错，汪精卫冇错，话失去嘅国土系蒋介石失噶嘛？我系喺蒋介石失嗰啲国土里边做官。從中呢就使到中國人的損失減少了，即是這個陳碧君同埋後面的所有的為汪精衛講說話的人都是講這句的。但是如果從簡簡單單的中國人的立場上來講，汪精衛都不是漢奸，誰是漢奸？沒有人是漢奸啦。 係嘛？日本仔嘅偽政府裏邊，你去做主席，你仲要散奪咗國民黨嗰個名義，打住國民黨嘅旗，只不過喺國民黨嘅旗旁邊加一個少少嘅黃三角，咁即係話你先係國民黨嘅正統，蔣介石唔係啦。啊，呢、這個已經係日本仔嗰個口径，即係話不以蔣中正為呢個談判嘅對象。重慶政府已經消失咗㗎啦，我哋當佢冇㗎啦咁。所以呢啲喺歷史學上邊唔能夠爭論嘅。啊，即係等於秦桧係漢奸，宋高宗係更大嘅漢奸。呢啲都唔使拗㗎啦，拗乜鬼嘢啫？係嘛？當然你而家仲攞呢啲嚟到咩偽君子啊、真小人啊，汪精衛可能係後悔。後悔他看不到有太平洋戰爭，因為那時候日軍是橫掃千軍，根本就無敵的、啊、美國佬被他俘虜了幾萬，英國佬被他俘虜了十幾萬，還有什麼荷蘭，唉，所以他看不到有前途嘛，中國反正要亡的了，如果我做亡國之君，可能即是中國人的苦难仲少啲，呢个系佢曲线救国嘅一种诡辩。啊，不论如何，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佢后悔啦，吓、啊、死啦！如果美国佬真系喐手嘅，佢系一个有学识嘅人，佢知道日本梗系打唔过美国噶啦。咁佢呢一步滥就滥错咗，即系其实系择色择错咗，开大细开错咗啫。咁呢个汪精卫呢个为人点样，我唔理佢，主要喺政治上面佢就系汉奸。呢使乜拗啫呢样嘢？ 不过我谂咧，好多负面嘅历史人物啦，譬如好似汪精卫啊呢啲，咁好多时咧就系、是、后来都会有人咧尝试去揾一啲资料啊，想话同佢平反啊，佢唔系咁坏啊之类吓。呢啲其实咧都经常都有嘅，但系有危险性。危险性喺边度咧？就是为他平反，为他去讲的呢，很多是他的后人，那些后人其实就要小心，因为其实不止他的，陈炯明也是啦，是吧？陈炯明是反孙中山的嘛，是吧？那就算包括了你说毛泽东那样很负面，他的孙呢就说他很犀利，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在 人民大学读书的，他说他爷爷都不知道几厉害几好，是吧？ 那些不足挂齿。啊！毛泽东嘅孙嗰啲不足挂齿， 即系后人系有危险。 但系陈景明就是另外一件事。 嗯， 陈景明确确实实嘅证据攞出嚟，孙中山喺广州执政嗰阵时咧，佢系损害咗广东人嘅利益嘅。 嗯， 而陈景明咧系维护广东人嘅利益，仲有一条咧，佢喺法理上边系有根据嘅。 嗯， 即系孙中山，你冇理由成为一个非常大总统。你冇理由揾咗小部分嘅國會議員，就喺呢個廣東自己成立一個非常嘅政府，因為佢喺法理上企唔住噶嘛。你只係話呢個袁世凱可能係暗殺咗宋教仁，就以呢個為理由發動內戰。其實好多國民黨人，包括黃漢民，佢哋。都唔係咁同意， 所以我覺得呢啲歷史人物咧，最客觀咧就係揾歷史學家去做探討，就唔 係允許探討最緊要。 親人就唔係好適宜參與，其實 親人出嚟咧就攞嚟衰嘅啫，係啊，即係歷史最基本嘅嘢咧，為親者為呢啲係知嘅。 嗯， 好，我再提一另一個問題好唔好啊？ 好 啊，最近啱昨天我哋尊敬嘅 CY 開始出嚟講話。啊！佢话如果佢为咗香港就系国家利益咧，佢做咩都肯嘅咁。呢个系咪暗示紧佢都有个长线嘅铺排？想再重任特首咧咁。咁嗱，呢啲位置好难做嘅、哦。咁佢要做一个嘅真君子，喺度要担当，有承担，有即系担当呢个重任咧。即系佢出咗声啦。咁系一个可能性大唔大咧咁？ 哦，咁啊。 唔系你讲呢一样嘢咧，应该分两部分嚟讲。佢唔忿气，上次未能够连任，而家想继续做，呢个系一件事。第二件事，佢做呢个位置，如果做到嗰阵时， 是不是君子的行为，那些两件事来的。 嗯， 是吧？ 嗯嗯， 你说 我做这些东西，我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做任何事，这个道德判断呢就是因人而异了。 我们希望从好处看，同埋都从个积极对香港嗰个嘅贡献，同埋香港未来喺中国当中个角色，咁我哋好有期盼嘅都系咪？ 你呢个期盼冇根据嘅，系啊，即系一般善良嘅人咧，明天会更好啦，梗唔系啦。 多谢许生。 Okay, thank you. 好啦，咁文杰话继续你呢、這个同小人交朋友，我有一句嘅啫，好简单嘅。即是你做埋小人咪得咯。 啊，呢、這个 啊，对于文教授你头先提嗰样嘢咧，点样同小人相处咧？我都可以提一个讲个故事。 好啊。 就系、是、孔子啊，其实孔子点样去对待小人嘅咧？咁、样。孔子被困于陈蔡，大家都听过啦。孔子被困于蒲，大家都听过啦，应该。如果嗱，孔子咧同埋啲弟子咧去到蒲呢个地方咧，咁咧就当时呢、這个属于魏国嘅一个边区地方一个城镇啊。当时有个系公孙氏咧，就占喺呢个蒲呢个地方咧，就准备谋反啊。咁谋反咧，咁孔子去到呢度，同埋啲弟子咪知道咗啦吓。于是乎就拘禁住孔子，唔俾佢走。其实孔子嗰啲弟子里边都有啲人系孔武有力噶，你睇子路嗰啲都打得下噶吓，即系想住同佢哋搏斗噶啦吓。咁啊，都打过下嘅。咁啊，呢啲蒲啲人咧都惊。咁但系咧就呢、這个公孙氏咧就同佢嗱咁啦。你发誓，你发誓你唔会告密，我俾你走。咁孔子啊，我发誓，我唔告密。一离开咗蒲咧，佢礼手就去魏国首都咧，就去告密啦。 妖民不信， 系啦，妖民神不听啊。即系佢咁啊，因为点解咧？佢嘅弟子佢好喜欢一个弟子啊，子贡咧就问孔子：，喂，呢啲盟可以唔守嘅咩？咁样 系 佢妖盟呀。神不听，嗱佢答得好好啊，我觉得孔子啊，佢唔系话，诶、你俾人要挟嘅，使乜守信啫？咁唔系，佢话神都唔听啦，咁样。咁嗱， 诡辩。 嗱，而家潮流兴发誓啊，即系以孔子佢嘅睇法咧，觉得诶呢啲发誓系当食生菜算噶啦，咁样。 真 系 好诚 实，你过咗海算 神。即系你同啲小人交往咧，你系即系用咩都话君子咩君子咧，你就好蚀底嘅。 哦，教文杰话， 你好蚀底嘅吓，一定输紧。 你做埋小人咪算。 咁啊，但系当你日日要对住啲小人，无论系即系邻舍或者系工作嘅伙伴啊吓等等各样嘢嘅时候咧，即系都有几个睇法嘅。第一就话你要。比佢敢，更加比佢狠，即係與狼共舞。咁、但係咧就都幾嘥神啊，因為話明小人咧都係陰冷啊嘛，你真係防不勝防。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保持現狀，保持低調。即係佢一個浪冚過嚟，你避佢。咁啊， 有得避嘅咩？ 係啊，呢個又 你都話你周圍都係咯， 一個考慮。另外咧就係好避唔到。就提早進入一個耳順嘅境界， 七十 耳順啦， 即係忍佢啦。 雖然未到七十，你當聽唔到，唔好在乎佢背後點樣講你啊。即係因為佢講乜咧，都改變唔到事實嘅。即係你就要唔好嘥你啲時間。咁更加容易，即係唔係容易做啊？更加常有嘅態度就話若即若離，敬而遠之。即係你喺呢頭嚟咧，要頭走。即如果你走到的话咧，当睇唔到吓，唔帮忙，唔阻拦，唔规劝，唔参与，唔讨论，任得佢自生自灭， 即系扮鸵鸟啦。 系啊，咁咧呢个我谂所有人又唔同嘅人都做紧唔同嘅东西，但系你首先就要辨识呢个系咪小人。 嗱，为小人难养嘢啊，难养也。咁講真咧，係好難嘅。你同啲小人交往咧，其實亦都有危險性嘅。嗱、如果你話偽君子，其實都係小人啊。偽君子你都唔知佢即係其實好多幾多係假嘅。真小人都好危險嘅。頭先我咪提到來俊臣嘅，你睇佢寫嗰啲嘢同埋佢講啲嘢，其實咧呢啲真小人咧，佢係六親不認嘅。頭先講佢邏輯罪名啦，就算你係佢嘅 friend 咧。佢都可以一樣害死你嘅，呢啲係好危險嘅。其實同小人交往其實相當之危險。 嗱，兩位都睇過金庸嘅書啊，即係 岳不群。 我覺得金庸佢嘅高張之處， 佢唔係一般嘅武俠小說家，佢係文學家。點解咧？因為佢塑造出嚟嘅人物咧，係非常之典型嘅。啊， 係冇錯。 佢即係我理解嚇，佢寫嘅魏君子同曾小人就係兩個好有名嘅佢筆下嘅人物。啊，當然唔係歷史嘅真人啦。 假嘅嚇，岳不群。 一個係韋小寶，曾小人。 嗯， 小人所有的特色都在他身里面、讲大话啦、这个背叛啦、花言巧语啦、好色啦、贪财啦、总之任何小人的特色他身上都有、但是他是真小人、他不怕话给全世界听我阿妈是鸡，我老大是谁不知道。够贱啦啩，冇问题，曾小人。但系有争议嘅咧，可能就系我指康熙系伪君子，就好多人有争议啦。 我冇争议， 所以我要搞清楚先。我话呢个康熙系金庸《鹿鼎记》笔下嘅康熙，唔系真人。 真人我都认 为，真人另外另计，另计嗰啲另计，做得皇帝唔点可以唔系伪君子啊？嗰啲已经系废话啦。但系康熙喺呢本书里边，佢嘅伪君子嘅表现系咩咧？首先有句老话叫做咩咧？有因不报非君子啊，有仇不报往来人嗰啲系另计啦。我只系讲有因不报非君子。康熙有咩恩唔报呢？韦小宝救咗佢 N 次，救咗佢条命。如果唔系，佢死咗好多次啦。啊，咩独臂神尼啊，啊等等啊，咩呢个新呢、这个新龟树啊，嗰啲咁嘅高手啊，即系好多次行色康熙鳌拜啊，都系韦小宝救咗佢，真系救你条命啊！不但救你条命，而且救咗康熙你老豆条命。又不是一次，而且救了你阿妈条命，又不是一次。喂，咁大的恩，康熙不报，还要找阴谋诡计对付韦小宝，即是皇帝是没有朋友的，这个是真的，不是为什么叫寡人呢？但是他只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场合下识得的朋友，韦小宝。即当时他又不知道韦小宝 是假太监，韦小宝更加不知道他是、皇帝，这样才交到朋友。但是那一段时间呢，真是当朋友的，他找不到朋友的、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呢，康熙还拿这个朋友的感情来欺骗韦小宝、即韦小宝走了去通吃岛，走了去什么岛那里躲的时候，他咪派成班军官着个岛咁样去嗌啊，小贵子啊，小原子，好好想住你啊，咁诸如此类，就揾朋友嗰种亲情嚟到勾佢啊，勾完佢咧，其实系有恩唔报嘅，佢将韦小宝嗰啲所谓罪行，系派佢啲卧底喺身边一一记录喺度，当作筹码，必要嗰阵时攞出嚟。同你翻本啊！你救过我咩？嗱，你呢样衰嘅、你救过我老豆咩？第二样衰嘅、你救我阿妈，第三样衰嘅、嗱，打我啦！咁我重新再玩过，咁都得。即系你作为一个皇帝九五之尊，你对付一个妓女嘅私生子，系比佢更加小人，因为你仲要摆住一个伪君子伪。即是咁高的道德标准，所以金庸好嘢就好嘢在佢写呢本书嗰阵时咧，其实系一个文化革命嘅氛围， 系新嚟嘅。 佢直头就系想暴露文化革命嗰啲虚伪同埋嗰啲贱格。佢写出呢啲人，我觉得佢系有所指。 其实无论系伪君子又好，真小人好，其实都系小人啦吓。最惊系咩咧？最大危害系咩咧？佢掌大权。所以在西方嗰個民主社會咧，佢就諗到一個方法，都幾百年啦，就係、是、用一個方法限制你嘅權力。 所以在外国的民主社会里面呢，你怎样坏都好，如果你觉得 Donald Trump 都很坏的这个侵侵，那他就会这样下来的。因为你不会被你一路坏下去，这样的情况。 好了，时间差不多，我们讲讲明天晚黑的题目呢，都挺长的，这个题目其实文杰华讲得挺啱的。成龙周润发一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骄子。这个嘉宾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老友卢伟力。咁啊，听支歌先。 好啊， 张伟健嘅《真真假假》。 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